狐狸、小猴和老虎的故事。一天，老虎在山林里寻找猎物，他看到前面有一只小猴正在草地上玩。老虎趁小猴不注意，一下子扑上去，把小猴给抓住了。 哈哈，我今天可要好好的吃一顿了。 老虎大王，你快放了我，我有很要紧的事跟您说呢。 老虎觉得很奇怪，他不知道小猴到底要说什么要紧的事儿。 你这个小家伙，有什么事儿快说吧，说完了我好早点吃了你。 老虎放下小猴，小猴转身面对老虎，很认真地说， 老虎大王，您不知道呀，昨天我听狐狸说他要吃您呀。 老虎一听，气得跳了起来。 哇哦，什么，这个臭狐狸竟敢说大话要吃我，我这就找他算账去。 老虎丢下小猴去找狐狸了。他在山林里找了一会儿，就在一棵大树底下发现了狐狸。狐狸呀，正在用一把刀在割树皮呢。 啊哦，你这个臭狐狸，还不老实的滚过来让我吃。 狐狸一看老虎凶狠的样子，知道不好，可是他并不慌张，而是神神秘秘地说， 哎呦，老虎大王啊，别在这儿浪费时间了，您不知道吧，天马上就要掉下来了，地马上就要变成天了，所有的东西呀，都要倒过来了，我们还是赶快保护好自己吧。 老虎听了狐狸的话，顿时愣住了。 你刚才说什么？所有的东西都要倒过来了，那我们怎么逃避这场灾难呀？ 这时，狐狸一边割下一块长长的树皮，一边对老虎说， 您看呐，我把树皮割下来做成皮带，然后把自己绑在这棵树上，就什么事儿都没了。 是吗？啊，狐狸先生，你能不能也帮我做根皮带，把我捆绑在这棵树上啊？ 狐狸看了看老虎，又想了想说， 那好吧，谁让您是大王呢，那我就先把您保护起来，来，快过来，快抱住这棵树干。 老虎走到大树底下，乖乖地抱住树干，狐狸就用手里的树皮把老虎紧紧地捆绑在树干上，捆了一圈又一圈，把老虎啊捆得结结实实的。 好了，老虎大王，您就等着吧，我去去就来。 狐狸离开老虎走远了。老虎被捆绑在树干上，一动也不能动。他等了很久很久，都没有见狐狸回来，也没有见天和地颠倒过来。这时，他才知道自己上了狐狸的当。 哼， 这只臭狐狸下次见了一定饶不了他。 过了好些时候，小猴来到了大树底下，看见了被捆绑在大树上的老虎。 嗯，老虎大王，您这是怎么了？这是谁干的？ 快把我解开，我受不了了。 小猴连忙走上去，把捆在老虎身上的树皮解开，老虎这才被解救下来。 哎，真倒霉，上了狐狸的当了。不行，我一定要去找狐狸报仇。 对，大王，我陪您一道去找狐狸去。 老虎非常生气，他跟着小猴又去找狐狸了。他们来到一个山顶上，看见呀，狐狸正抬着头一直向天上望。忽然狐狸大叫起来， 哎呀，快看呐，看呐，天上有个大怪物。 老虎和小猴一听，都好奇地抬起头在天上找。 什么怪物？什么怪物？在哪儿呀？在哪儿呀？ 我怎么看不见哪儿有怪物啊？ No, 那不是吗？太可怕了，太可怕了。 可是老虎和小猴看来看去也没看到。等他们低下头来时呀，狐狸早就逃走了。 狐狸与乌鸦，宁西。克雷洛夫在《狐狸与乌鸦的寓言》里写了，乌鸦嘴里含着一块奶酪站在树上，狐狸吹捧乌鸦的歌声优美，乌鸦高兴地一开口，奶酪掉到地上被狐狸吃了。后来还是在森林里的那棵树下，我又看到了这个寓言的继续。二，第二天，乌鸦同样嘴里含着一块奶酪站在树上，狐狸又看见了，狐狸用同样的方法对乌鸦进行吹捧，乌鸦接受了昨天的教训，没有再上当。狐狸看这样不能达到目的，便说道， 乌鸦妹妹，您不但有一副漂亮的歌喉，而且有着高度的艺术修养，看你的嗓音虽然比夜莺的还美，但您从不表现自己，说真的，除了您，我还没见过第二个像您这样的歌唱家呢。 乌鸦听了狐狸的话后，比昨天还要高兴，一开口，奶酪又掉到地上。乌鸦后悔地说道， 呀，吹牛拍马的人手腕真多。 三，第三天，乌鸦又弄到一块奶酪同样站在树上，狐狸又来了，今天无论狐狸怎样吹捧也不理他。狐狸看了看乌鸦，走到树下说道，乌鸦妹妹，我听天上的飞鸟们和地下的走兽们都说您的嗓子比蛤蟆的还要难听，不过我可不信，我真想为您辩解，可我又没有听见过您的歌声，真是难办呀。 啊，谁说？ 乌鸦听了狐狸的话，气愤地张口争辩，可才说了两个字，嘴里的奶酪又掉到了地上。 四。又过了一天，乌鸦也真有办法，又弄到一块奶酪，仍站在树上。狐狸又来了，可狐狸这天说好说坏，乌鸦都不开口。乌鸦懂得了，只要有自知之明，真正了解自己，那么不管谁对自己吹捧、讨好、拍马献媚、打击、诱惑、讥讽、谩骂，都等于零。狐狸还唠叨不休，乌鸦含着奶酪远远地飞走了。作者介绍：宁夕，1943年出生，白族，云南大理人，著有《宁夕寓言选》《中国寓言文学史》等。